未见过，咩风浪未见过啊？ 你真 系嘛？ 冇错冇错， 跌到云顶得住， 系 升到爆， 系 笑住受 ，OK 嘅 ，OK OK， 冇问题冇问题。咁啊，多谢咗好多。 系啊系啦， 唉，八七一真系，真系你讲嘅就你系问我。 唉，咁啊好啦，哎呀，好嘢你讲啦，唉，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叫人沽啊，喂，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一个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涨嘅真系神话，你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喂，眨下眼又嚟到三月一号咯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晚有架啲文流继续， 又系呢个话题，你咁样讲法咪讲到五月， 又系吓咩？又系呢个话题，我都未讲咩话题， 系人都知啦。 我话又系啲又系啲文流啫， 又系啲文流，又系呢个话题咯。 纠正纠正 纠正，讲到而家。 纠正你两个少少嘢先，三月二号嘅北上频道，星期日晚开始。 系，多谢指教。今个礼拜 冇人通知我，喂，我系咪北上嘅？ 系 嘅主持嚟，有冇人通知我嘅？星期日仲而家， 我都系台长而家通知啫嘛。 哎呀，屌啊，得你只男权啦！ 怪怪，怪 你做节目系冇影响嘅。O K， 我都喺呢个时间录嘅。 严肃少少讲先，严肃少少。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就转咗个下载嘅时间，即系会员下载时间，就会系其实褪后咗一日嘅啫。咁就星期六咧就去咗星期一。O K， 咁就上一次我哋都解释过噶啦， 因为 就走一走京城茶馆啦，咁就我哋而家录紧节目咧，我都唔知道听日京城茶馆发生咩事，咁所以咧就暂时唔好讲个节目住啦。咁但系 总之一定好听啦，唔好讲咁多。 听紧节目嘅就希望留意翻第二集嘅，即系特捧阿祥啦，第二集嘅京城茶馆啦。因为我哋出街嘅时候应该系第一集噶啦嘛，即系已经出咗噶啦。系啊，我哋有翻啲做录音嘅触觉先得。 系啊， 我哋而家录音节目嚟。 当然我知佢请咩嘉宾，但系我唔得， 我都唔知啊，大佬，唔系我都唔知佢嚟唔嚟啊，而家做紧节目。O K， 咁啊，如果刘世良系咁啊，真系顶我佢，真系出咗街啦，惊乜鬼啊？王我系咁噶啦，吹啊，喂，继续做咯， 唔系， 我都出咗街， 出咗街， 系咪先？我都系去剧， 有啲做录播嘅节目嘅准嘅真心嚟准备。 即系如果刘世良唔嚟咧，我就屌柒， 屌柒佢啦，咁嚟咗咪当我收翻咯。咁而一样嘢，阿宇文妹 啦，你又有道理喎，真系。 宇文妹喺 Vegasin 而家就叫喺 Vegasin 一个大家庭里边，你咪宇文妹咯。 我发觉咧，我发觉咧，你 讲翻呢个， 我讲下先。我发觉咧，你哋咧完全系唔惯咧啲录音时间同啲节目出街咧交代嗰啲嘢。一个杰斯又系，一个阿坟个网店咧，永远都唔惯噶。 老人家嚟噶我哋， 唉真系。 我每一集当直播咯。 唔系咁啊，唔好晒太阳成日呢度。总之就提翻大家啦，星期日嘅下载嚟嘅咁啊。非会员下载就照旧褪咯，褪多两三日咁样啦， 即系星期五咯。 睇呢啲啊，通常非会员下载睇阿的总嘅 心情嘅。 係 啊， 啊，得溝通就星期四心情好啊嘛。 係咯、 啊。咁而家係咪星會變成星期五心情好啦？ 唔知㗎， 唔知㗎，唔知啊，心情好冇。 大多數應該咁樣講啦、啊，大多數應該會喺星期四晚啦、啊，都係。 哦。 咁但係、 啊， 其實各位朋友都知啊，有陣時不想會星期三凌晨就放咗出嚟㗎嘛，或者星期五錄緊足球嘅時候， 佢心情好啲咯。 或者星期五錄緊足球嘅時候放。 輸波咁啊，再一路褪㗎。 即係咧，阿里 十日八日先。 我明白啦。 係啊。 阿里巴巴點解呢輪咧出咗只新 apps 叫好的？原來就係話緊你啊，好的啊， 係啊，或者跟住出個撚的 咁好 冇？咁啊， 我哋滴滴嘅，我見識滴滴嘅啫。 嗱，頭先阿牛咧又話我點解又要講呢個話題？咁啊我先回應上先咯。喂，大佬，即係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東莞掃黃，我哋講緊。咁首先就係東莞掃黃咧，但第一個原因，我覺得呢單咧。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命題嚟嘅，因為命題， okay, 因為一個唔係隻掃黃咁簡單嘅、我堅持，因為一個係個共產黨權鬥啦， 經濟啦， 東莞嘅經濟啦，息息相關啦。第二個更加重要原因就係咧，因為你大氣嘅電波咧，你係睇唔到呢啲報道啊、因為譬如話好多嘢又話，即係知道德塔利班啦，你又覺得佢又唔係好唔係好方便講咁，啲傳媒又係講啱啱即時即係幾個禮拜前都講完就算㗎啦，就唔會有咩跟進。咁你今時今日又唔會話你又唔會有啲電視有啲專題節目咩、新聞透視咁樣，佢唔會講呢啲㗎啦。 東莞掃黃後的係 咯。 東莞 係啦，冇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有個責任啦， okay. 我哋生活喺東莞，咁、所以東莞掃黃，我哋就連續就講幾個禮拜，其實每個禮拜可以唔同嘅， okay. 因為譬如今個禮拜，我覺得都仍然要講咧，就係話我哋仲睇住嗰個變化，咁、有啲嘢又要需要更新翻啦，諸如此類，咁所以我覺得就繼續啦。 咁即係你咁樣更新六月噶咯喎， 再同埋咧，我唔知啦，更新到佢即係更新到你。阿牛话、 啊， 我哋讲话啊，听日上去玩啊，咁样，咁我唔讲 咯。 咪住先，咪住先。 系 呢、這个， 而家玩紧， 日日喺度玩紧我、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你咪唔知啊？ Okay, 你咪冇睇我 Facebook 啊嘛？ 系，咁你外星人啊？ 你唔信咪立即啊？ 都话我都话你上面有人咁点捻？ 我上面有人，有人人。 O K， 咁你唔同噶嘛？咁我头先啱啱想讲咩咧？ 咁讲就讲东莞扫黄啊嘛， 广东扫黄啦，喂，同埋我就系又澄清一下啦，即系唔好话我哋唔系一个叫鸡指南节目 ，OK 啊， 系啊，听我嗰、那个 系啦，咁所以但我哋讲系从另外一个角度，起码我净系话俾你听，喂，唔好问我边度有咩玩，我净系想话俾你听， 我哋从文化研究嘅角度去讲嘅， 咁我冇 个现实情况， 我净系更正翻个现实情况 ，OK， 咁嗱，整整一个礼拜啦，首先嗱，我因为我呢个礼拜已经系忙得好紧要啦，咁、我就。我话、哇！我真系即系咧，我都唔知我数都数唔到，我究竟喺东莞今个礼拜走咗几个镇啦、啊。咁啊，系啊，一日我话俾你，我一日我都创咗纪录嘅。我一日走咗六个镇都试过，喺一日之内吓。咁、就然之后就广州啊嗰啲我都有去过啊，顺德有去过啊，佛山有去过啊，咁样跟住就周围夹下咁样啦，咁所以更新下一个情况啦。其实喺呢个礼拜嘅头啊，即係头一两日呢，你发觉喺东莞生活呢就有啲好似去咗 塔利班咁 阿富汗咁样。 阿富汗添啊， 即係争咗啲女呢你 唔靓啊？ 唔系冇包头啊，冇包头嘅咋？咁你发个地方咧，道德塔利班咁样嘅，周围都有啲环押啦，啲环好多款嘅，其实今年啦，啲环押有啲几有新，有海报啊，见过啲， okay. 有张黄色海报，有个拳头咧打出嚟， 系咯， 我誓要咩打击扫黄咧， 坚决打到黄赌毒， 系啊，好 坚决打到保护伞，又系呢啲咁嘅咁 嘅，系咪红白色噶个底色？ 有红白色， 呢个系基本上系共 有有 系咯，好似文 会 噶，好似文革嗰啲咁样 嘅。 有白底黄色都有㗎喎、我见过有啲系有 白底黄色 吓、我见过有啲系有白底黄色㗎喎 咁得意 咩都有㗎不过即系我而家我又搵緊仲有嗱我搵过一张啦就系、是、爱自己关爱家庭请远离卖淫嫖娼咁样咯 嗱 咁啊即系喺底黄字嘅 喺性解放嘅角度去讲咧讲真即系咧你关爱家人咧同呢个嫖妓系完全冇关系 哦，有嚟啦你 咁啊，俾我抛下书包啊！ 因为呢如果一个男士或者甚至一个女士都好，其实双方面啦。我嘅爱人性伴侣里面得唔到我嘅性满足。即係等于一样嘢，我未必可以要求我太太同我口交㗎嘛。咁但我又好鍾意口交喎。咁我咪去搵一个性工作者去帮我口交。而可以继续可以 keep 住一段婚姻关系囉。啊、所以某程度呢一样嘢亦都系可以维系到家庭噶。 嗱呢、這个 ，OK， 讲完未 ？OK，OK， 嗱， okay, okay, 以上说话咧只代表 刁民啊， 节目嘉宾嘅节目主持人或嘉宾嘅 立场 意见 系啦，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或者本节目立场啊。 唔系，以后咧呢样嘢咧，阿牛讲呢样嘢咧，我会帮佢录咗个 set 文嘅，又好似以前咧 ，Emma Lau 揿消生嘅消息咁，一揿就出波。 其实有书籍系可以 support 我呢咁讲，我咁样讲噶，性解放嘅其中之一嚟 嘅。啊，呢个同有冇？书籍咧系冇乜关系嘅，因为一定有正反两方嘅、啊。你诶、我即系你坚持呢个角度 ，OK， 咁、嗯、我有我嘅角度啦，唔太争拗啦。但我就想讲翻东莞嗰个情况啦、啊。星期一二其实就即系见到就其实好严重下嘅，严重到咧就系啲其实全部都删晒，连嗰啲正经嘅木竹啊，所有嘢都删。我讲紧由礼拜一、礼拜二开始，其实东莞真系咁样噶。你讲啊，你讲、啊。 我又唔敢驳你、okay. 我又系四佬网友话，喂，收到经咩嘢经理讲木竹开翻噶，系木竹啊，唔系斜 K 嗰啲桑拿嗰啲啊。吓，咁我又真系唔知，因为 我话俾你听， 因为我都有 信下我啦， 老网友。 礼拜头咧，大部分都删晒，九成得未啊？唔好讲全部啦， okay, 九成删晒， okay, 全部有好多平时系做正经嘅木竹、都删晒。 OK， 咁然之后咧，大部分仲有啦，东莞嘅酒店其实而家都仲继续紧啦，就系、是、你发觉有好多喺东莞嘅酒店咧，就会系有公安把守嘅。OK， 24小时喺 lobby 度咧，有一个公安咧就喺度长期坐喺度嘅，不过佢多数你见到佢都喺度玩紧手机嘅啫， 正常啊， 冇嘢做。 阿迪都系咁样噶， 吓系咯， 冇嘢做都打手机 啦。咁就其实值好紧要啊，成个好多镇其实都系嗰、那个即系个商业活动好静好静悠悠咯。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先， 系 啲高级酒店，即系四星以上、五星嘅酒店，有冇呢咁情况出现咧？东莞？ 有冇咩边个情况？ 有公安守住啊，之余处理咯。 有啊，我而家讲紧都系啊，四星五星。 四星五星啊？ 系啊，都有啊。 好奇怪、啊。 即系你或者有啲可能你见唔到呀，之余处理。 呢轮嘅深圳咧，啲五星级酒店咧系呼到你捉唔到啊！除咗各型嘅之外啊，因为啲人玩嘅全部都去都租咗啲五星级酒店。 深圳应该就有啲酒吧有继续开啦。 继续开啦，啊、酒店冇呢。 所以我咪就系强调咯，即系我即系讲。杰 斯同我系两件事啊。 东莞嘅情况啦。 我讲深圳嗰件事。 咁然之后就好静啦，即系譬如我试过有一日我住过一间酒店，就嗰间酒店个 counter 同我讲，佢就话。昨晚成间酒店呢係得你同埋另外一个客得两个客㗎啫，係剩得好紧要。 OK， 咁即係呢个就係礼拜头嘅情况啦。咁跟住其实就跟住到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嗰啲时间呢，你就开始见到有好多地方就陆续有开返啦。咁听讲啦，即係我都有啲 开返你咩先酒店？ 有啲唔係正经嘅木竹。 OK， 嗰啲就开始有开返啦。 李哥峰同我 係呀、啊、但係又咪开晒呢，就仲有待证实囉。咁但係嗰、那个即係因为其实好多都系因为嗰个整改啦。咁你譬如你见到成个深圳就即係个景象其实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你见到好多啲门口啊打晒交叉啊。 封墙啊， 全部用晒封条啊，咁样封晒啊，咁样咯。咁所以、這個、 东莞啫，你讲紧吓。 东莞，系啊。咁所以 深圳真系两件事。 吓、啊，系咯。 深圳咧，其实咧啲斜 K 场其实好多都冇开啦、真系冇开啦。咁、我就有一日啦，就同一个网友咧就去巡视业务啊、我就上沙、下沙、沙咀、福田，去到沙湾、去巡视所有我哋都留过脚毛嘅斜 K 场 ，OK， 得一间唔开名啦，喺沙咀嘅嗰度系有开门，但系开门咗，我冇入过去，我唔代表嗰间场入边有女嘅，话声咧死成一样啊！讲真，即系如果喺斜 K 嚟讲，深圳都某程度而家到呢个 moment 啦，應該都係冇，因為我就啲風啦。 KTV 其實大部分都係仲未開㗎啦，即係就算係廣州啊、東莞啊、深圳，我諗都其實開都冇乜嘢生意啦。 係啦， 咁其實我 心理關口， 我話俾你，我尋晚都去過 邊家， 但係我就唔講，係唔講邊個地方啦。 一傾 咁啊，然之後咧就。你問入面有冇有冇小姐呢係冇嘅。咁然之後呢但係多咗咗元素咪有啲嘢就返咗嚟啦就係、是、啲 DJ 啦。咁、啲 DJ 呢就嗰一係有嘅 ,ok。咁然之後呢 你冇可能搵十個 DJ 㗎十個客就過嚟嗌十個 DJ 㗎。 我尋日就招呼一個德國客 ,ok, 就係兩個 DJ。 就係同你同就係、是、你講呢隻就係搵超過十個 DJ。 我真係做唔明啊屌。 找數嘅時候呢就係俾 DJ 錢就俾幾千人。 黐撚線。 好正常啊好正常。 係啊 好正常。 咁但係就係、是、都係好正經咁唱歌囉。 但我想問啲 DJ 係着咩衫啊 唔係咪着咪着制服㗎囉。着制服 ,DJ 制服冇問題。 DJ 服囉。 係啊咁但係係咪全面咁樣去開返呢我又話俾你聽唔係 囉。咁睇個 因為有好多場都係山啦。咁同埋我去嗰間係東莞以外嘅。OK, 東莞係仍然冇冇、 okay. 開嘅咁呢個就大致上呢就係即係東莞嗰個情況啦咁、 okay. 我即係譬如話你話有好多東莞嘅官員就話即係究竟即係話今次係咪一個好決心嘅打擊嗰個掃黃啦、即係有啲東莞官員甚至話即係点解唔系啊？梗系啦， 我系咯， 都唔知几有决心、啊。 你净系睇我，唔系啊，即系有个报告就有个东莞嘅官员就话：，喂，我哋东莞唔系真系净系靠黄色事业噶。 系啊，佢话 咁咁大话啦，讲得出口。 诶，过去几十年嘅东莞嘅经济系咪净系靠呢个黄色事业？ 啊，梗系我都承认嘅，你唔系靠黄色事业嘅， 都几主要系。 你系靠嫖客嘅啫嘛，你几时靠啲女嘅啫？我即系听啲嫖客冇钱，啲女。点都冇啦系咪先你靠个客㗎嘛。咁某程度嗰个东莞官员都觉得啱嘅。我即係听真係我唔能够。 唔系咁你即係你发觉其实你发觉你搞咗一铺咁嘅嘢之后就除咗啲工厂要转型之外其实个嫖娼嗰个工业都系转緊型啦。 係啊咁酒店东多酒店东多咗啦。 咁你发觉系多咗好多奇形怪状嘅。嘅短信啊，嗰啲咁嘢。 如果譬如你有載我 Facebook 嘅，咁我得閒我就會貼一啲呢輪啲新嘅玩法啦、啊，交友群啦、啊，交友群，根本上掛羊頭賣狗肉噶啦，咁樣我又咁如果咁好多呢啲咁嘢，其實而家深圳不嬲都而家都係玩緊呢啲咁啊，酒店中多咗啦， 讀一個啊，嗱你係佢一個就我收過啲短信咁樣寫嘅，佢兄弟們。因为我哋不能一一回复你们所以呢有时间就电话我陌生电话就不接待我面呢嘅意义就系、是、你过嚟将木头范围内随便嗰间酒店开个房费用自理女孩呢就我提供价格五百六百七百七百五十八八照片提供号码六咁樣一大扎粒把唔知唔知你啦。 咁呢個係一個其他玩法囉、另外一種酒店中就係佢包咗間長房囉。咁、就你去到你喺比如因為我哋個 case 就係呢有個人點樣呢你一個香港電話號碼、打電話去打電話佢跟住呢佢會佢約你去福田某一間酒店、,ok? 咁、樣你去到就再覆返一個大陸電話、跟住你就可以上房。即係好似撳鐘仔咁。 咁但係安全個安全係冇保障㗎嘛。 講真啦坦白講啊都係拉公安都唔係拉嫖客。喂今時今有年初十話呢一個嚴打不台就咁好啦仆街。即係喂即係好要鼓勵人去叫雞咁。喂嚴打到而家拉到幾有幾多個嫖客啊六十個。六十個。廿几日啦大佬。喂以前而家以前两三日都已经唔止啦。 喂但 呢次喂所以我讲埋先。呢次个目标都根本就唔系一结唔系啲嫖客系嗰个保护伞啦嘛。系同埋嗰啲咁嘅老板啦嘛。因为呢个老板会系会俾钱嗰啲保护伞系要捉佢做证人啦嘛佢梗系唔开啦系咪先。话晒呢个经理都要俾钱嗰啲公安㗎嘛。佢唔開啦因為拉個經理冇撚大鑊話聲你聽而家係主力係打呢啲㗎嘛係咪先 所以佢唔开就令到你哋冇得嫖咋嘛，其实某程度或者呢。 令到你冇得嫖。 係呀，你都大家冇得嫖啦，你女打的冇得嫖啦，我諗就係咁简单㗎咋嘛，其实唔係打嫖客㗎嘛，某程度。 喂，但你剛才讲嗰件事呢，我諗到啲嚟緊可能啲屈錢局喎、即係假設有個人上到個酒店房度，咁然之後可能有條女喺度啦，咁可能有幾條友假扮公安踢佢入去，咁你咪跟住屈錢囉，其實。 好低裝嗰啲 九百幾年前。 九百幾年前做 㗎。但係你而家如果你風聲鶴唳之下，你喺假設你喺廣東省啦。實中個實一人拿嘢㗎。 咁樣咁樣俾人搞掂。 我何偉棠。 我認為的呢樣啱㗎。啱佢呢個做得不算多啊，叻咗啦，話聲你聽。喂，每逢呢個數黃賭毒，而家基本上都撚埋賭毒㗎啦。跟住衍生一件咩事出嚟呢，就自然多咗打砸抢㗎嘛、自然㗎，因为啲公安，所谓啲公安係要用晒全力去打击黄赌毒㗎嘛，咁嗰啲楼满啊、土豪啊、恶霸冇新计，自然出嚟做咩呀，咪出嚟打砸抢囉。佢、每次都係一个咁嘅 cycle 嚟㗎啦，其实。讲真，但你见佢打砸抢其实唔多呢，其实因为公安唔係好出动扫黄㗎嘛。只是希望打擊保換散咋嘛，而且呢啲都唔係一邊下面嘅公安族啦，啲低級嘅公安族啦，低級嗰啲咪繼續可以維持咗打捉返嘅打雜場囉，話聲你聽，所以咪變咗冇問題呀，其實唔係拉嫖客，其實、OK 囉，我呢個我自己睇法囉。 嗱、就即係東莞嘅人就好多都喺度揣測啦，即係有時可能係從事酒店業啊、從事返 周邊嘢啦， 娛樂服務嘅呢啲就好多都，譬如無論係啲 DJ 啊、啲經理啊，咁個好多就其實仲喺度踎緊燈㗎嘛，咁啊都喺度揣測究竟係幾時開返啊，之類處理啦，咁你官方我哋就話5月18號啦，咁、但係就好多呢、其實個心態上就覺得唔會嘅，唔會就好似啲雲流咁，唔會打咁耐嘅。 係啊，兩個月 嚟緊呢個月就有㗎啦，乜乜乜咁， 我收返兩個月呢個講法添，一個月 嚇。咁、但係兩會你又唔使理啊？ 我啱啱先俾人質疑過呢個問題，哇！ 兩會你都要等埋過埋啦，即係我諗。 記住， 嗱， 啱啊，傑斯，兩會3月9號啊嘛。 係咯。 咁都係個零月啫。 你要總要過埋兩會 咯。 咪即係個情況呢，其實就係話，所以呢，即係阿習你話咩好有決心去掃黃呢，係好困難嘅。即係話，就算你。 我相信佢有決心。 就算你話二月份嘅時候好有決心，但你去到依家呢個時候呢、你又發覺個決心已經係動搖， 你又犯其他嘢， 因為有好多人係已經係諗緊幾時開返佢㗎啦嘛，因為你真係唔掂啊，因為你再咁打落去呢，嗰個經濟活動係 打死 係。話俾你聽，我想一路我都想講嘅就係話呢，你其實嗰、那個你如果你有上，你最近有上東莞，其實你睇到個蕭條嘅現象呢，係直接受到嗰個掃黃係打擊得好大。譬如話你見到你見到啲出租屋已經空置率高咗啦，或者就係呢，就算我話俾你聽，有啲女因為頂唔順呢，佢譬如話以前搵得到嘅時候呢，咁佢咪住間可能800蚊、900蚊、600蚊咁嗰啲住返間大少少嘅出租屋囉。而家唔掂呢，你發覺好多人搬屋㗎，最近300蚊搬返啲300蚊嗰啲監倉咁樣，咁你住住先囉。即係話地區又差啲之如此類。 有啲錢嘅去旅行囉。 轉出租屋囉。 我識幾多幾多女去旅行。 仲有到好多行業，我哋都講過呢，你係明顯睇到個蕭條好緊要，譬如話的士即係的士啦，或者係啲私家車嗰啲嘅白牌司機啦。又或者仲有就係啲商場賣衫啊，賣化妝品啊。 苦悶啊嗰啲啦。 係啦，喂，全部一齊即係係因為咁樣而遭殃㗎嘛， 茶餐廳啦、酒樓啦， 係啦，諸如此類啦。咁我都 一樣唔死， 我都同嗰個 DJ 即係我都問過佢，咁我話喂，點解唔試下搵返份，即係我話啲廠都請好多請人長好緊要喎、周圍都 得十萬喎、 點搵啊，佢都係嗰 雞碎咁多。 佢話大佬我平時佢話我 DJ 又唔係搵好多啊。衰衰地啊，俾人扣埋好多提成啊，呢樣嗰樣，我粗粗地都5-6千蚊個月啦， 差唔多啦， 最少，喂大佬咁你 你而家今時今日啊，我又冇技能入去做，咁你係今年加咗 18% 啫，做個普工3000銀左右，3000蚊，仲要係翻好多個 鐘頭以上喎、 啊。係咯，大佬佢同埋呢個自由度又冇咁高， 又要俾個廠做個廠長鹹濕，冇、就是、分別嘅啫。 我做同唔做，誒、哎、話、那個 DJ 咁，我唔使，我都係自己盤生意仔啊。咁、所以其實個就喺度拗嘅，即係我你話齋有啲可能就有啲人走，有啲拗唔到嘅咪走咯，或者就係落去第二度啊之類咧。又或者有啲真係轉咗型。即系好似东莞政府讲，鼓励大家转型， 转型做甚至酒店中 啊！我有啲啊转型做咩？做咪上去淘宝买假嘢咯，开翻个网店呃下啲真真，咁又咁都叫做转咗型噶啦。即系好多咁啊，大家一齐转型咯， 未必搵到钱噶嘛。淘宝 咪色情业又开始转型啦，系诸如此类啦。咁啊，你睇到譬如话即系我睇到你转咗有篇文啦，即系又话咩东莞欠10万工人咁啊，咁啊有啲东莞。官员就话啦，即系就 有9万系嗰啲工人啊， 作为一个作为咩东莞做官，咁传媒访问，咁啊，梗系话唔会冇嘢嘅，我哋好决心啊，继续我哋有决心扫黄嘅， 咁啊，决心冇人嚟咯。 东莞嘅经济啊，点会净系靠扫黄啊？唔系靠呢个黄业啊？系冇黄业都冇问题嘅。咁啊，即系问咁啊话，就算而家欠缺工人，唔系啊。咁咪话你睇下嗰啲松山湖嗰啲啊，嗰啲工厂呢个即係就业率就够到98.几%啊，乜乜乜，我真係想屌窒佢啦。你老尾你去你只係攞松山湖嗰啲比，喂，松山湖嗰啲全部系哇唔系深圳万科。就嗰啲全部係高增值、高科技工業， 大佬 松山湖工業園係乜嘢工業園先？大佬靚到大佬係旅遊區嚟嘅。喂，入面嗰啲一間工廠可能講緊100几人，你 back 翻去講翻啲製造業啊？喂，大佬，目前嗰啲製造業係咩環境啊？我哋每一間工廠急到今時今日為止，你有50%嘅。即係你嗰個產值啊，有平時嘅50%我都可以話你好嘢，或者係工人有冇30-40%可以，喂翻到30-40%翻嚟， 都樂觀 啊，已經都 OK 啦， 好樂觀啊， 已經係，喂大佬，你招人都招唔到，因為嗰個其實亦都多少有受到個掃黃影響啦，因為有好多 心理關口 有多心理關口，有多就特別係女工啦，亦都唔想去東莞做嘢啦，因為驚俾人哋誤會佢係做雞啦。咁你譬如話，其實男性嘅工人都 係 可能，譬如如果結咗婚嗰啲咁啊，老婆又唔俾佢翻嚟。 係咯，哇！嗰度咁正 門咯。 你實偷跳啦，係咪先？即係咁樣咯，要明白噶。 係啊， 係男人偷跳噶嘛。 咁所以個影響係，其實個影響係好大嘅，即係成個東莞即係受今次嗰個掃黃嘅影響。 即係你又講下轉型，我又講下我哋深圳嘅轉型啦，你知啦，係咪先？ 好啊， 我淨係呢個啊，嗱，傑斯，我俾下你望望先啊。 好啊。 咁啊，今日先收，應該係琴日先收到啊。 嗯。 咁咧就係一個微信一個 QQ 群啊。 系 咁咧，其实一路我都已经有倾偈噶啦，咁样吓，咁咧佢呢次佢同我讲，亲忙什么，我冇一路冇复佢啦，跟住话明晚有时间过嚟参加群里嘅交友 party 啊，咁样，咁我就已经复咗佢，喂，我有约啦，因为点解咧，我就已经上次参加过一次，屌你好啦，就贵屌你老味，咁我冇参加，喂，一转咗型啊，而家可能有啲人系靠啲微信啊、QQ 啊去搵一啲。咁 但係呢個你可唔可以咁講，就係以前都有㗎啦。 以前有，但係而家係多得好恐怖啊！喂，以前有幾多啫？以前我有啲網友真係問，喂牛哥有冇呢啲咁嘅群？我話，喂我都未必有喎、啊，可能有都已經好舊㗎啦、啊。喂，而家新出嗰啲群，我今個月只有3-4个新嘅啲咁嘅 Q 群啦、啊。喂，全部講嘢咧係而家你邊度話？我喺我邊度冇仲未過嚟玩啊？喂，你過嚟玩啦、啊！有曬價錢㗎啦。但唔平喎，咁講親都揦埋都喺深圳嚟講都要1000几-2000蚊，千零蚊啦，未計餐酒喎、餐酒就我嗰次飲嗰次7嚿水，哇都真係唔平。 我又讀一個喺網上我揾到嘅咧，就係咧話關於某一個單位咧。喺個錄取，即係最近因為好多人見工啊嘛， okay. 見工咩要填下啲questionnaire 啦、問卷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就某一個單位請文員嘅時候咧，咁咧嗰份問卷咧就有以下有啲咁嘅問題嘅，咁啊包括咧就係話地理題，咁咧就東莞被稱為中國嘅 啊，睇下牛识唔识答啦。A 男人天堂。B 成都。C 春城。D 管式服务认证基地。 OK，我嘅答案咧系官方嘅。是世界工厂 ,ok,ok,、哦 okay, 啊、那我 咁你可能冇得捞啦。 冇得捞咩？ 是啊，咁啊仲有呢就系、是、叫做语文题啊。 语文 唔系 边个语文 唔系我拍档啊。 Okay. 即系中国语文嘅语文题。 Okay. 以下边一种系可以表达到最表达到你而家目前对东莞嘅心声。A, 央视无情人间有爱。B, 东莞挺住东莞不哭。C,放过前台小姐找住背后大哥。D, 多难兴邦中国春梦。 喂一定系 C 啦、啊、根本系放过緊啲女系搞緊大哥咋嘛啱喎呢个呢、okay. 這个事实喎、 啊。系咪 系喎。 ok, 咁啊 话搞女啊以前 都。呢份工都几难做啊真系。那个问卷好撚长仲有呢个法律题喎、 啊。咪知唔知呢份咩工嚟㗎 吓一人先讲啊。 ok, 咁啊法律题就系17岁嘅吴乜乜小姐呢就是、刚喺呢个初中毕业嘅，咁、啊呢咁佢有年初八咧就跟住表姐就从老家就嚟到东莞乜乜酒店上班吓、啊，年初八啦、啊，初九第一日上班就被公安咧拉咗啦，咁啊吴乜乜小姐就话咯，啊佢17岁嘅咋，咁、佢就话喂，点解要拉我先？咁啊警个公安就话啦，你卖淫，咁、但系吴乜乜小姐就话啦。我寻日先老家嚟咋喎我而家仲系处女喎算唔算卖淫先、因为佢唔系佢我谂佢应该即系佢做嗰份工应该系啲 起机呀、啊、其实。 系呀嗰啲嘢啦。 起机 呀、啊。咁警察无语咁以下边一种说法系正確咁 ,A, 应该呢以卖淫论因为吴乜乜呢就已经挂牌上个钟㗎啦。咁、第二个就唔应该以卖淫论因为吴乜乜仲系处女，咁啊 C 应该当场释放并获国家赔偿，咁啊 D 就系吴乜乜已经年满17岁啦，并且系从学校毕业，不可能系处女。 OK， 我觉得系 D 个 系嘛， 呢个好正常、啊。 OK， 呢个系法律问题嚟噶吓，哇，真系好卵犀利啊！咁仲有啦，有数学题、啊，数学题就系李乜乜喺东莞某酒店咧。就係、是、做呢個公主嘅，即係 DJ 咯、 DJ 啦， 大約嚇。咁話平均一日上鐘三次，每次668元，每次上交酒店400，上交媽咪50。二月份咧，阿李乜乜咧就缺勤情況如下：大姨媽嚟咗，咁啊請假4日；二表嫂嚟咗就請假2日。佢個家姐又嚟咗，咁啊请假1日，例假咧就又加埋有5日。请问你乜乜二月份嘅收入系多少？有数学题嘅， 咪唔出奇啊！咁呢数真有，真有得计噶。即系譬如你达唔、okay, 到标，又要扣几多钱？其实有条数计嘅。 嗱呢条咧，阿刁文一定识答啦。常识题，佢话以下边一种系唔属于管式服务认证嘅服务 我听下。 A马蚁上树， 冇可能唔系啊！呢啲系啊。 B 观音坐莲，呢、這个 下都系啊，系啊， 系啊。C 蜻蜓点水， 呢、這个都系啊。 D 巴巴猪拿， 巴猪拿去啦， 好啦，好笑， 好笑， 系啊。咁呢，我呢份问卷咧有成十九几二十题。 得你先，你到讲完之后第二次啦， 系嘛？仲有呢个经济题就系、是、东莞被查之后咧，你认为最有希望承接呢、這个？产业链转移嘅城市系边度啊 ？A 系北京 ，B 系上海 ，C 系惠州 ，D 系河源啊！ 我三几个都唔系我谂嘅地方， 系嘛？ 其实 你觉得咧？你觉得系边个？边个咧？ 我讲咗几好多年啦，佛山啊嘛， 佛山， 佛山啊嘛。 O、okay, K， 哇，你都好认真， 好认真啊！我讲咗好多年嘅，佢今日循紧呢个方向去做。系咪先？真系噶， 刁文由一讲呢个 topic 好认真， 好认真。你讲呢个冇系冇人够我认真呢样嘢。 呢份工啊，咁啊，佢有十九几题啦，最后仲话重要咧就咁嘅，最后咧就有一条哲学作文题，根据以上嘅时事新闻材料啊，从哲学辩证法嘅角度分析呢一次事件嘅利与弊关系，预测色情业今后发展趋势，唔、少于2000字。哇，屌你老， 唔难啊， 2000字。 如果我写就。 去佛山三個字搞定啫，其他人寫唔同啲嘅，或者咧。 係咁，以上讀先讀嗰個咧都係搞笑嘅啫。 咁呢份咩工嚟？ 嚇， 建咩工啊？ 唔係，佢冇講咩工嘅，其實即係佢就話東莞人有個有咗建文員嘅工咧，就要填。 如果建一份咁嘅工嘅話，喂，係冇一份工係應該咁建噶嘛？你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啊嘛，係咪先？ 咁啊， 咁啊，點睇啊？ 點睇啊？ 你會唔會收翻三個月呢個諗法啦？ 唔係，其實我真係唔係，我再想講咧，我唔係想從你邊度有一玩，唔係一玩有即係去講啦。 Okay, 因為我覺得就即係對東莞有個感情啦。咁、okay. 就睇住，即係其實嗰個今次嗰個掃黃咧，係即係或者我哋下個禮拜唔再講啦。咁但係做少少總結，就係話，即係今次嗰個掃黃係真係。見到嗰、那個掃黃後嘅情況呢，係好細，即係好嚴重嘅、即係令成個經濟嘅活動好嚴重。咁所以呢、這個點講呢，我會唔會同埋即係其實唔係希唔希望啦，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話當然個黃葉係會 重 開繼續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睇下會唔會係過咗兩會之後啦、我就即係我就覺得你修正話係咪一個月 個零月啦，其實 我覺得就我都開始偏向你嗰隻嘅，即係我覺得開完個兩會呢、就冇辦法唔開，冇辦法唔開返啦，因為大家都真係即係要生活㗎嘛。 因為最緊要你唔好話保唔保七、你人民幣都可能因為呢一次數 貶咗值㗎喎、 令佢跌返落嚟呀，話聲呢。 點解呢？ 點解嗱，我 而家同黃葉有關。嗱、我哋今日做緊節目跌咗起碼500點一層日。 咁呢個星期係跌咗 喎，對美金。 1% 定5%啦。 吓、 跌咗一个 percent， 接近一个 percent， 接近一个 percent， 系嗱，好即系其实嗰个简单嗰个道理，我讲下意思实明噶啦，阿即系更加会明添啊， 我未必明噶， 明 ，OK， 而家打乜？而家打乜嘢啊？ 打咩啊？ 打公安啊嘛， 你话啫、 或者系打周永康嗰啲下属啊，咁、 okay, 你实理性人系啦，咁佢啲下属而家点样啊？ 系冇得捞啊， 梗走佬啊，好正常啊， 系 走佬你点样啊？咁譬如我要走佬去美国。我系咪要将啲人民币换美金啊？ 吓， 或者我走去澳洲，我系咪将要将啲人民币换翻澳元啊、澳洲元啊？ 吓 ，OK， 咁人民币咪变成多咗咯？ 哦，就贬值啦。 系啦，咁啊，你一多咗就自然就会贬值噶啦。 几新？ 因为资金太充裕啊嘛。 系。 话声你听，咁资金呢资金。剩咗喺度冇出路啊嘛，做又唔可以， 唔系 派又冇喎， 不无道理。 啱噶， 你 remind 咗，唔系因为你 啱噶， 都啱嘅， 即系道理嚟噶， 唔系。 而家我讲埋先，而且唔净止一个官员系咁啊嘛，系个个同周永康有关系嘅官员、富豪、土豪都会都要走，都要将啲钱换翻嗰个国家嘅货币，而先至即系走翻。你攞住人民币翻去美国托咩？或者佢一定要换钱啊！啲钱咪自然多咗咯。 好简单讲咯，即系可能系咪你咁讲？即系话，因为阿习新上台，咁又缩贪，大家又唔敢使钱啦。咁嗰啲人民币咪贬值咯？即系因为有冇系啊？ 其实真系噶，真系我好舒，我好觉得系咁样噶。唔系同你我平时讲笑呢样，我好认真嘅。系因为打贪，啲人要走，走 会唔会再贬咧？再唔会再变呢？ 我希望再变。 係咪？ 但係讲真，阿爷唔会俾佢。 唔系，因为而家好多大即係好多人都揣测緊究竟点解无端端无厘啦或啲人仔会突然间即係。 唔见唔打点会跌啫。 见咗成1%嘅，即係个跌幅系好大㗎嘛。 係啊，我一过年嗰头773，而家778啦。 对港纸我唔系好记得，7.8啦，差唔多 翻啦，系啊，7.8几啦， 系啊，即系我就通常都系睇对美金。 我就觉得好开心啦。 系， 喂，讲真，可能都会有利将来东莞开即系重光啦。 东莞重光， 跟住咧请翻你嗰行啊，记住唔系性工作啊，请翻啲嘢人出嚟，你接生意咧可能有帮助嘅。咁其实某程度保持。 嗰個跌嘅幅度，但唔可以太大。 蘇王啊，我嗰行都受影響啦， 係咩？ 咪做廠都受影響啦。屌你大佬，成日叫我哋，又話叫我哋努力都要揾生意，咁你揾生意要聯誼啊嘛，大佬係咪先？咁你大佬啊，你唱下歌係去洽談業務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㗎嘛。 佢而家佢 而家冇咗，我哋點洽談業務？ 佢咪跌翻 啲，又冇得稱兄道弟，真係好大鑊噶嘛。是不是 即是而家咪跌返啲人民币等你有啲交代囉。同我客讲话好啦以前就一蚊美金得㗎啦而家就九毫子美金都得啦。点解因为美金升返啦嘛或者呢、哦、可能係咁样。喂唔出奇呀可能某程跌咗有你呢次扫黄之后你嚟重光之后再接生意㗎。 好。 喺你嚟讲可能好事。但係讲真你諗下但你諗下几时可以请返嗰十万人。 其实你讲呢个十万人又话点撚指十万人啊大佬。 大佬官方啊梗係咁讲啦。嗰十万人。 咪咪缺工人。 嗰十万人嚟讲我觉得你系工人你咩工人啊做鸡啊话先呢。 点指十万人啊咁啊唔知啦渺无呢个。 冇概念啊。 点讲呢 我冇 概念。咪渺渺无期啊总之就即系东莞复苏又系唔知。 跟住会得闲就打下得闲打下话先呢你唔好以为。即係完撚咗就完啦得閒就啄下得閒就啄下嘅以后呢輪以后都系咁啦东莞 一輪 深圳会好啲深圳会好啲话声佢听东莞真系可能 讲多几句就唔似㗎啦咁休息一阵啦我哋听埋歌返嚟先第二节再继续讲下其他嘢。 怕人地裝，做愛實流汗。